三 AM 七七四北京外语广播，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珊珊。 哎，然后跟大家还是首先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看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啊在车上或者是在家里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我现在呢就打开了这个花椒直播的 APP， 打开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哈。 对 呀，这两个人是谁呀？怎么长得这么可爱呀？ 哎，你发现就是今天这个啊，花椒平台它旁右侧有一个这个桐城花灯的这个，应该是啊，也是这个应这个 刚刚国庆的喜 啊，对对，国庆的喜，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过去的这个中秋， 嗯 啊，我刚刚给自己送了两个， 我看到了，送222位主播送了一个桐城花灯， 别在节目里念我的名字好不好？ 谢谢你送222， 谢谢我送你的花灯是吗？ 我也给自己送一个，好不好？ 啊、你也送一个 啊？ 我看你叫 在哪儿呀？ 在这。在直播平台的右下角啊，它有一个、 右下角小礼物，是 不是？对对对，有一个时间的缓冲、 我知道了，我待会儿就送。 哎， 就叫珊珊，好像 就叫珊珊是吧、 特别好找。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小伙伴们今天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今天是这个8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对，假期余额严重。 对对，刚才我们俩还在聊说这个，哎，说孔文你干嘛？我说我指定在家休息啊。说珊珊说好像也差不多。 你为什么指定在家休息呢？ 啊、对，因为我怕堵啊。 啊，我也是。 是吧？ 是 啊，对，因为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职业的一个老司机，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就是不太喜欢开车的这个阶段，所以说我就好吧，我就在家里休息吧，然后就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嘛，是吧，在节目里跟这个听友跟网友也介绍过，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弹性的，就是在其他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短暂的这个休息 时间 自由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倒班的时间啊，还有这个年假的时间，我们可以这个错峰出行，所以说这几天我选择在家休息。 哎，我跟你讲，大家会不会 通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巧合 啊。 就这几天我虽然在家休息，然后错过了很多旅游的这个高峰啊，人山和人海这两个著名景点哈， 嗯， 但是呢我心里有个小小的就是那个在躁动。 那怎么 我特别想出去玩。 那为什么就想这是什么想法？ 你看大家好歹都出去玩了嘛，虽然他们都被挤得很厉害、啊、可是他们至少发的朋友圈都是美美的。 朋友圈是美美的吗？ 好多事啊，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在一个女生朋友，就咱们台的，就不说她叫我什么了， 不说她叫什么啊， 特别喜欢说别人、 没事，这放假的让出去玩的允许的 啊，我知道，她去京都，然后她拍了几张照片，叫做琉璃光院那个地方， 哦， 哇，简直美死了，就是类似很透明的那种，就是玻璃的建筑，玻璃和木质结合的建筑吧，周边全是那种翠绿翠绿的小树林，然后就是那种很适合在那儿就直接干嘛就修身养性了，你知道吗？ 是吧？ 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在台里吃个饭。从来没跟人家约过饭，这回为了要攻略跟人家约饭了。然后呢我就想着哈，这个节目呢咱们一开始回来上班呢、我就跟你和王爽啊调一下班 你想干嘛、你想去哪儿？ 错峰出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不对？国庆后一个这个星期是不是应该去哪玩人都不算多？ 哎，对，其实这个十月份啊，接下来的十一月份其实是一个大家错峰出行，就是基本上就是无论去哪儿，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淡季。都是一个淡季。但是刚刚这个珊珊说了，说我们同事呢说有这个假期还玩的不错的，是吧？说明这个攻略做的非常棒。然后也欢迎这个听友和网友跟我们互动一下，你的这个十一假期啊，你是怎 么 对都干什么了呀？如果出行的话，你的这个出行体验是不是非常的美好啊？就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一条消息，并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对的， 是在敦煌。敦煌就是这个事儿，说的是三天啊，接待了游客110,000。但是后边这句话说的是，我们敦煌有一个除了有沙漠呀，对吧？这个石窟啊，对吧？我们必不可少的要干什么？要我们要骑个骆驼。 是的， 是不是？但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骆驼都给累怕了。 骆驼还有累怕的时候啊？ 对，骆驼累怕了。这个就是说， 其实这张照片我觉得特别有趣。 嗯， 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就是太火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哈， 看看照片是吧？ 他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有图有真相。 哎，对 啊，其实看到这个就是其实这张照片你有没有觉得还挺有这个大片的感觉？ 特别有大片的感觉， 是不是？ 就是在沙漠里面，然后人骑着骆驼排成了就之字形的各种队伍。 哎，这可不是就是说古代的时候我们要去出征啊，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军队，是这个十一假期的人流。 对的，这是一个网友发的一张照片在微博上面，他说了，新华社消息称国庆长假进入第二天，他是10月3号发的微博，各地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图为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景区游览，场面壮观。 没错， 这真的是跟那个时候以前出赛的时候场面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非常有才的这个网友啊，说就在这个下边评论，然后有一条我觉得特别逗，他说的是心疼骆驼，说城里人都吃的太多了，说太胖了，说这个假期呢骑这个骆驼，估计这骆驼得瘦好几斤，说别累倒了。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有的骆驼还真的是累倒了。 哎，真的是。 哎， 这个骆驼这个累倒的图片呢也可以给大家瞅一眼。 哎呀， 我这是一个外国网友拍的一小视频发到网上， 外 找了一个截图，你看。 哎呦， 还有这个视频一截图发现，就是成批的骆驼在地上休息。 对， 怎么还有成波成波的人继续来呀？ 对，因为这个马，如果说马咱骑马，这马累了是吧，就卧地上休息一会儿，这个我见过。骆驼趴地上休息我第一次见。 因为平时见骆驼见的也少。 对，平常见骆驼见的也少，就是骆驼趴地上确实见的也少。 对 啊，也就是据甘肃这个敦煌市旅游局的统计啊，今年10月1号到10月3号，敦煌市共接待游客11.07万人次，其中的莫高窟接待了5万多人啊，鸣沙山月泉景区接待了游客6万多人啊，然后还有这个阳关景区是8000多人。然后呢就到这儿之后吧，必须要体验的除了看看这些这个有特色的景点，就是大家骑上骆驼去走一走，但是 但是其实 人真的是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对， 我看到了，就是一个这个养骆驼的师傅啊，他跟大家这个汇报了一下，这个骆驼到底能有多累？ 怎么算了笔账是吗？ 哎，对，这个师傅呢，他在当地牵了十几年骆驼了，姓严。然后他曾经向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媒体说，现在呢高峰期景区里的1000多峰骆驼每天早上6点开始载人，一直到晚上9点才能结束。 人家这是工作，我算 作 算算啊， 十五个小时 是不是啊？ 但是他中间是有这个3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 哎呀，那哼得让人休息一会儿， 是吧？ 那不能一会儿不让人休息，是吧？ 一个号呢有2峰骆驼循环着走，一来一回有5公里， 哎呦， 需要50分钟， 5公里 左右。 对， 但是呢，为了让游客少等待，客流量大的时候哈，这个骆驼回来一趟休息的时间只有不到10分钟。一天下来呢，一峰骆驼要走10几趟。就甚至有这个报道称，该景区曾经有骆驼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亡。 就 心疼死了。 对对对，其实听到这个骆驼朋友，这个被累死了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些这个伤感的，对吧？ 小伤感，对吧？ 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可能更多的这个比如说上班族、白领，他们确实是只有在每年的几个固定的时间，有5一小长假、10一小长假，他们才会有这个固定的时间去出游。这个也没有办法，只能是，我们可能以后会有更多的假期，比如说有更多的这个弹性的工作机制，然后可能景区的这个承载能力会越来越好，比如说这个骆驼的养殖户，他们的这个骆驼会越来越多，然后让骆驼能够进入一种有序的循环，然后也 是进入这个骆驼的健身。 我觉得骆驼够棒了，你知道吗？ 已经够棒了，是吗？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咱们在进行这个健身，或者不是健身哈，出行规划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合理和理智一些。比如说去避开这个主要的路线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比较小众的路线去出行。比如说今年在这个杭州，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那就是在灵隐寺那条线上，就游客爆满，大家都在排队。对，或者去雷峰塔看一看，但是在从那个杭州西湖，我看到了一张俯拍图，就是在雷峰寺那边人特别多，但是这边那个所谓的西湖实景反而受到了冷遇。其实咱还不如就分开溜达溜达，何必天天要粘在一起呢？ 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可能现在是有这个，就是这个无人机啊，因为无人机有这个现行的法规，咱们不能说这谁都拿一无人机呜呜在天上飞，是吧？就如果说条件可行的话，对吧？我们开下脑洞，就像电影大片里似的，是吧？比如说这个前方有部队，然后再去打仗，然后后边呢，然后跟你无人机，然后我们就去侦察敌情啊，会反馈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如果旅游的时候，我们能够带上一个无人机，就像你刚才珊珊刚才说的，我们看一看，哦，灵隐寺里边人多，一看这边人少，走我那边去。 哎呦，这还行， 是不是？ 就是海陆空同步旅游是吗？我先飞一个，看看哪人少我就去哪儿。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挺有趣的。 对，挺有意思。 我看到在咱们这个花椒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里面一位姓福的朋友。因为他第二个字我不认识，他的字是左边是一个多，右边是一个吉啊，我觉得这个字听起来真的好吉利啊。其实就是感觉好像福多吉多的意思，反正不管了，阿福好不好？你可以给我普及一下这个字念什么哈。他关注了主播，谢谢你。 谢谢。然后我刚才也分享了这个我们的直播啊，可能一会儿有朋友来刷礼物啊，这个对对对，那个什么别太那什么啊，别不要太多啊，这就是不要停就好。 谢谢旧梦流年为主播送的同城花灯啊，不要停好不好？我看到的确有这个人从你分享的链接直接来看主播了啊。 对， 谢谢宋222。 这是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叫 Captain 是吗？ 哪个呀？我没看到。 这个、 对，应该是对 Captain。 Captain 好，欢迎 Captain。 欢迎。那个字念气，刚才那个福哥说了，多吉念气。我很喜欢这个字哦。 气啊，对， 它叫福气。 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说一说这个马上要结束的小假期，你过得怎么样？是怎么过的？ 来吧，刚才说的是一条敦煌的消息哈，那咱们接下来呢，来把目光投向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重庆。 对，山城重庆。 对的，拉美兹拉，虽然讲的是四川版， 但 是差不多，拉美兹拉，对 不对？火锅差不多是吧？ 哎，对，火锅差不多， 火锅差不多。 咱们今天聊的不是这个重庆关于旅游的故事哈，只是聊一个关于重庆的非常有趣的这个小趣闻吧。 哎，没错。 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一个重庆的波浪形的公路，我就觉得后来发现重庆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有创意。我之前看到过它一个波浪形的公路是，它那个路本来是斜坡嘛，山城里有很多类似那种坡形的这种道路。它为了让这个商户，那是一个商户的聚集区，让每个商户可以让那个车直接开到家门口，他就把那个公路建成了波浪形。就是这个开上去实在是很酸爽。那最近呢，重庆又是建了一条这个非常有趣的公路，叫做什么公路呢？房顶公路。 房顶公路。哎，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房顶公路是什么样的。 这个房顶公路呢，其实因为说到这个重庆哈，也叫做山城嘛， 没错， 都知道它的这个公共交通的规划其实一直是受很多 受限 对，地形的限制啊，等等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建筑作品。今天这条房顶公路也是其中的杰作。 哎，对，哎，这有图吗？咱给大家， 这个看了之后就真的会觉得就很想为了这条公路去一趟重庆。 给网友朋友们看一下。大家看到就是就是这几层应该大概有四五层的小白楼，对吧，四五层的小白楼，然后就是在楼顶上就是平的，然后现在这张图片上呢是行驶着几辆小轿车，然后这房顶上也是跟这个路边一样还种着树。 还挺有趣的，是吧？ 挺有趣的。 对， 但是我在想住这个楼的这个最顶层会不会有点吵啊？就人家顶层都是什么晒太阳的呀，顶多小时候在奶奶家是用来晒谷子的呀，这是一条马路而且这个设计的特别合理，听说这个楼的底下哈，房屋下面就是停车场，就是从底下当个停车场，然后开上去就是公路。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 也不一定是民居吧，对吧？ 不知道哎。 是吧？如果这个，我觉得如果不是民居的话，可能就还好一些。那比如说，这是一个写字楼，或者是说，如果是商铺， 上班不需要安静，对不对？ 反 正上班也不专心嘛。 如果是商铺的话，还比较好一些。尤其是晚， 可能会好一些。 对，尤其是晚上，对吧？ 但其实除了噪音影响之外，我觉得这个对房屋的承重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哎，对，没错。但是我觉得既然人要敢这么设计，就这些最基本的点啊，像这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看起来反正，哎呀，怎么说呢，也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对吧？因为咱们可能没有在重庆这个切身的生活过，不理解他们当地人的这种苦。 宝宝心里苦呀。 对。 好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的确算是重庆各种神建筑当中的又一力作了，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期待。 对，虽然说现在我们管它叫神建筑啊，但是其实这也是在城市就是公路规划，就城市规划当中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方案。如果说它是可行的话，那么在有些地方不妨可以试着推广。 以后就从房顶上走。 对呀，从房顶。 谁脚沾地上谁孙子。 对。那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从地上走的话，对吧？我们从 A 点到 B 点，A 点到 B 点，但是虽然说离得不远，但是我堵啊，对吧？有红绿灯啊，这开车堵啊，那怎么办？那我就跟顶上过去呗，对不对？ 可以啊， 也未尝不可。 对，这条路不通，咱换条路试试，是吧？ 对， 好吧，分享了两条消息了哈，那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会儿，继续好奇头条号的内容，送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一会儿见。 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 不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对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票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走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说天空会下爱情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回到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吧。 哎，我们回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是，因为刚刚过了中秋啊， 是的， 是在南极的中山站，极光与明月同天， 对的， 美翻了， 哎，特别美，就是想跟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 你有这个去南极的梦想吗？ 南极啊，这你要说固定的还真没太想过，但是就是你要环游世界的梦想，我觉得是谁都有的， 哎，对， 是不是？ 但是南极我真的很想去， 是吗？ 去看看北极熊什么的。 那不是那你在朋友圈你发一个，就是哪个朋友去了南极，你是吧？赶紧我找的，我请他吃饭去，然后就给我来一下攻略。 哎，我真的还蛮想去南极的，因为我觉得那是就是人生的极端那种体验，打算就是算是到了地球的一端吧。就觉得好像来地球上走一遭，至少我对这颗星球有了一些宏观上的理解 啊。哎，那个就是那个张馨予和梁红那对夫妇，他们那个旅行的故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张馨予和梁红是夫妇吗？ 对啊，这俩人不是你同学啊。 啊，我知道 啊。 我知道 这俩人不是你的朋友。 我知道， 对，这俩人呢就是一个就是一对北京的这个80后的夫妻 他们因为一件事情触动，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需要改变，然后呢就开始了环球旅行。当然说这个环球旅行呢，开始之前呢，就是他们也经过了一段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奋斗史啊，奋斗的这个岁月啊，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所以就开始了这个旅行。为什么会提到他们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啊，好像啊 好像是在什么南极求婚，什么北极结婚，还是在北极求婚南极结婚来着？反正啊，对对对，因为他们的这个纪录片，然后自己拍的视频啊，像什么这个，包括网络端啊，包括深圳卫视都会有播。 嗯 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一直关注他们，非常喜欢他们的故事。 嗯， 所以就是怎么着，你要找找他呢？ 一起去是吧？人家两口子挺好的，我跟人家一起去。 我他们有一个团队。 明白了 啊， 好嘞。 我是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攻略。 哎，我去关注一下。 对。 那其实咱们分享这个南极中山站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秋节今年的10月4号的时候，在南极中山站的科考人员他们抓拍下的极光与明月同天的奇特景象。 哎， 我觉得在看这个之前，咱们必须先聊自己看月亮能体验，要不然的话，看完这个，咱们所有的月亮都弱爆了。 嗯，对。 今天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月亮吗？或者在朋友圈刷到什么觉得特别酷炫的那种中秋节的圆月照片吗？ 嗯，怎么着，拿个月饼跟那比月亮？ 是走这种路线的是吗？ 啊，那你看到的有什么？ 没有。 没有是吧？那我们看看这个吧。 我们看看这个吧。这是在南极中山站的科考人员。 对南极的视角。 对的。 看一下这个月亮。 真的我觉得很美。 对。 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这个在南极的月亮的照片哈，就是那个和雪山。 对，雪山冰川。 对，和月亮相映成趣的一张照片。 这是月亮，我们看着有点像日出的意思。 人家说是就是呗， 是吧？ 可能南极的月亮就长这么大吧，又大又圆，像蛋黄一样，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他们后来拍了一张更美的，那就是和极光同时出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南极呢是观看极光的一个好地方，在极圈内呢会有极昼和极夜的现象。10月4号的时候，在人迹罕至的这个中山站，他们抓拍下了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象。 嗯， 看到之后我就觉得， 我们看看， 我说住哪儿才对。嗯， 哎，我想这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啊，这极光就只是绿色吗？ 至少在抓拍下来的这张照片，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给网友朋友们展示的这个照片出现的这个极光，然后环绕围绕着这个月亮，周围是绿色的，而且是鲜绿色。 对，顶多有点泛黄， 对对对， 有那种就是成圈的那种。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时候极光是蓝色的，还是极光在不同状态下有不同的颜色？ 应该是在不同状态下有不同的颜色，就咱们看到的照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蓝色呀、紫色啊等等，对吧？我觉得跟当时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有一些比如说光在大气当中折射出来的颜色，可能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就是体会不到这条新闻的美感呢？这不是美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板块我们叫好奇头条号。 对，是一个好奇宝宝，对不 对？ 对， 刚刚感谢我看到 Captain 给我们送来的礼物，谢谢 Captain。 谢谢。 谢谢。哎，你知道不知道这极光是都什么色的？ 问问 Captain 可还行。 对， 派 Captain 去查一下好不好？ 啊， Captain 查一下给我们说一下啊，普及一下极光的知识，然后我们也给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 是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我们这个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呢，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哈。谢谢小优为主播送了一个同城花灯，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点击关注，每天都会进行直播的。 等会儿。小优的前边这个名字的前缀是叫 Ferrari 吗？ 我不知道，听起来很像法语的名字啊。 是是是。 孔文念的这个 Ferrari 准确吗？小优 准确吗？ 要不然你给我们用这个汉语拼音标一下。 是法拉利的意思吗？ 听着还真像， 是不是？ 哎，有可能真的是。 对，不懂啊，我就看着像，瞎念啊。 咱们先送大家一首歌，好不好？ 好 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就是8点之后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 你看，小优说了法拉利。 哎呦，真的很棒哎！ 谢谢小优， 还真会猜。估计大家都没有吃早饭，所以咱们来放一首这个“不吃早饭是一件很嘻哈的 很嘻哈的事情”。 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不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

然后我们聊一聊，然后就让大家帮助我们啊，登上榜一啊，看看上了榜一之后什么感觉。榜五什么感觉？ 榜五啊，就是很想当榜一。榜五的感觉就是很焦躁。 很焦躁， 怎么还不到榜一呢？然后一会儿发现变成榜十了，然后一发现榜二十，然后榜五十，就更加绝望了。知道榜一真不容易， 就是当了榜一，一定要那种很傲娇的感觉。 哎，对，大家等看着吧，就是等我当榜一的那一天，我就开始嘚瑟了。 好嘞，嘚瑟。 来吧，咱们这个翻滚朋友圈呢，刚才在这个之前聊了很多各个城市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咱们翻滚朋友圈首先跟大家分享几条我特别喜欢的环节，就是冷知识环节。 冷知识环节， 哎，要多冷有多冷， 要多冷有多冷。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抛出来。 跟啤酒有关系。 啤酒有关系。怎么着说吧。 我好喜欢你这种就是接茬的这种路线啊。 怎么着说？说酒，你说吧，怎么着？反正我也不能喝。 刚想说能喝多少，一直喝的路线可还行。 反正我也不能喝。 说到这个啤酒哈，为什么大多数啤酒瓶是绿色的呢？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没想过，因为我一直都喝可罗娜。 是深绿色是吗？ 科罗娜是白色透明的呀。 啊，科罗娜是透明的吗？ 科罗娜是，对呀。 白的吗？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呀，喜力是绿的。绝大多数都是绿的。 感觉要就是招商了。我觉得透明的瓶子好像就是可乐那种玻璃瓶的是透明的，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厂家研发了一些新型的酒瓶子，比如说透明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各种五彩斑斓的，什么粉色的呀，什么翠绿的呀，都已经出现在市面上了。但是咱们见过的大多数的这个啤酒瓶子哈，还是绿色的， 确实是，没错。 而且这个就是夏天其实也快过去了，可能跟啤酒瓶也快要告别了。冬天的时候好像喝啤酒喝的就比夏天少很多。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地域有关系吧。可能比如说这个在东北地区的这个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习惯可能就一年四季不离烤串还有啤酒。 那可能是 啊，到冬天的时候就那边已经就是 啊，你要常温的还是放在冰箱的呀？ 对，我要在 常温的，就是放在冰箱里的。 不，人说我要带冰碴的。 哎呦，那就是常温的呀。对不对？东北常温的放在户外，那就是都是带冰碴的，恨不得给您冻住了。 对对对，带冰碴的。 那咱们说回这个，为什么大多数啤酒瓶都是绿色的哈？这要回溯到把啤酒装到玻璃瓶的这个历史。其实把啤酒装到玻璃瓶当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到现在可能也就不到100年的时间，几十年吧。 那之前怎么喝呀？在桶里喝，木桶喝。 对，可能是这样，反正不装到玻璃瓶里。玻璃瓶应该是类似于比如为了便携，或者是为了售卖，为了规模化的生产才会放到玻璃瓶里面吧。你看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玻璃瓶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放在玻璃瓶的。 对， 以前可能在桶里喝，或者在桶里接出来喝。扎啤。最初呢，就是人们呢甚至认为玻璃就是绿色的，因为大多数啤酒瓶都是绿色的嘛。其实不管这个，只要是玻璃的制品，不仅是啤酒瓶，包括墨水瓶啊，浆糊瓶啊，甚至连窗玻璃也是带着一点点绿色的。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有个博士告诉大家了，说这是因为最初制造玻璃的工艺不是很精湛，很难清除原料当中亚铁离子一类的杂质离子，所以制出的玻璃呢都显绿色。 是跟这个一开始的这工艺有问，也有关系。 对 啊。然后你看啊，就刚才我点到的这个小优法拉利，他说 法拉利怎么了？ 法拉利说。大清早的就说酒 啊？这怎么了呢？昨天不是刚喝完吗？昨天晚上不是还没醒吗？ 这 大清早的说酒不合适是不是？ 对，倒也不是不合适。我看这个法拉利，我看他就是一直喝得主。你看看是不是？ 对不对？是不是一直喝得主？请千万注意哈，喝车不开酒，好不好？喝酒不开车。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啊。Captain 这个又给我们送来了外交官，谢谢 谢谢。 对， 说到这个啤酒瓶是绿色的，玻璃是绿色的，刚才不是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制造这个玻璃的工艺不是很精湛吗？但是后来呢，玻璃制造的工艺即使先进了，可以去除这些杂质了，但是成本太高了，不 不值得为作为非精密仪器使用的玻璃来费力、 嗯、 而且呢人们发现绿色的酒瓶可以延缓啤酒变味道 啊，绿色 保存就是啤酒瓶更多的那个 啊，一开始是因为工艺，现在是因为利于保存、 哎、而且就是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成本去让它变成无色的玻璃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人们就专门生产绿色的玻璃瓶来装啤酒、嗯、绿色啤酒瓶的传统呢也因此被保留了下来。 嗯啊，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是什么我觉得并不重要。 为什么？ 啤酒嘛 啊， 对吧，它的味道好喝 啊 对吧，这个我们可能跟谁一起喝比较重要，就什么颜色的瓶子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 嗯，但是你知道我真就对世界那种，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些莫名其妙的小事情、 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棕色的啤酒瓶更好喝。 棕色的啤酒瓶子 就有很多，比如说那种精酿啤酒都是用棕色的啤酒瓶来装的。 嗯，对对对。 的确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人们偶然发现装在棕色瓶子里的啤酒长时间放置之后呢，味道并没有变差。 比绿色的还好。 绿色的还好。 比绿色的好喝。 对，这是因为棕色的瓶子装啤酒呢更能避免光照对于啤酒的影响。所以你看到很多女孩买的那个就是精油装的都是棕色的瓶子。 啊。啊，这个我知道了。你比如说啊，这女孩子好多哎， 你知道女孩买的精油，你怎么这么 兴奋 呢？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就是女孩子的好多化妆品，好像比如说什么什么 什么小棕瓶啊，什么什么各种瓶、啊， 对，什么是不是什么抹眼睛的 眼呢 啊、嗯，就好多还真是棕色的。 对 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利于。就是女生这个化妆品它的储存、 哎、对 啊，比如耐高温啊、哦、什么防晒啊。 我觉得你的这个人设要塌了。 本 来一整天都很正经、你知道吗、 啊、 然后就是啥都是属于哦，是这个样子啊、 嗯、 对，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一说到女孩子买的化妆品，突然啊、哦、我想起来了、 啊、 你到底是见过多少女孩子的化妆品呢，孔文同学。 我见过棕色的酒瓶子。 妈妈用的多是不是，妈妈特别喜欢用眼霜。 对对对， 嗯，这个说到这个棕色的酒瓶子哈，然后因为就是大家都发现这个阳光照射下的啤酒呢会产生一种臭味啊，因为这个、产生臭味的罪魁祸首呢是啤酒花当中的一种这个成分叫做E阿尔法酸，在光照条件下呢它的苦味成分会帮助就是各种那种发苦的东西的形成、 嗯、 所以说呢这种化合物的味道呢就会像那种黄鼠狼放出来的 那个 用了这个动词了， 对，大家意会 呀， 意会就可以了， 意会、所以说用棕色瓶子或者深色瓶子呢可以吸收大部分的光照，阻止这样的反应的发生，后来使用棕色瓶子的啤酒就越来越多了。甚至是二战以后有一段时间呢，欧洲的这个棕色瓶子供不应求，使得一些比较有名的啤酒品牌不得不重新使用绿色的瓶子来装啤酒但是由于这些品牌的这个酒质量很好，所以一时间呢绿瓶子啤酒变成了高品质啤酒的代名词，紧接着有很多啤酒厂商跟进使用绿色的瓶子。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商呢开始使用这个彩色的瓶子啊，白色的瓶子啊，使用一些方法既可以保证美观又可以保证啤酒的风味。就是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咱们买的这种瓶装啤酒是绿色的或者是棕色的瓶子，但是这个接出来的鲜啤生啤就可以用这个透明的玻璃杯了，对吧，因为它没有这个光照的环境嘛。不管怎么样呢，假期不知道大家喝好没有。 哎，对，然后小优也说了，他说要喝就喝孔文珊珊喝。 哎呦，真的 可以喝珊珊喝。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喝什么不重要，怎么喝不重要，关键是喝这个跟谁喝，是不是啊？ 哎，对，跟谁喝非常重要。然后这个 Captain 也说长知识，盐城寻爱这什么 象粉团， 象粉圆 啊，象粉圆 啊， 我老念成象粉团 啊。葡萄酒也是棕色。 嗯，对。 对，棕色利于保存。还确实是。 他刚刚还问了，说山山水水的，山山在这儿啊，对不对？山山在这儿啊。 对。 然后今天是孔文和我搭档，然后明天是孔文和王爽，对吧？ 水水是不是还在？ 对，他在贵州老家呢。 他在老家、哦、啊， 对，然后 没事， 后天就是我跟 水水，后边是水水。 哎，对、啊，咱们这个背后的应该巡回播报，我们节目的四个主持人，我跟水水搭档，然后孔文和王爽其实是固定搭档， 对， 固定吗？你们俩 没错， 你们俩感情好吗？ 我们俩感情这最近出现了一点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是不是还是和王爽搭档好？ 我们接着聊下一个话题。 好的，没问题，对不对？给你一些反应的空间。 我们的感情， 好不好？ 我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你好好想，行不行？ 好。 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嗯、 再来一条冷知识好了，跟蚊子有关系。 我在节目里爆他的隐私不太好。 为什么？谁有隐私啊？最近怎么了？王爽有男朋友了呀？ 没事，怎么是这孩子唯恐天下不乱呢？你来，我们说蚊子那事儿来。 不是，你突然给了这么一个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呀。 啊、你是一好奇宝宝是吧？ 待会儿直接自己问爽姐。 好嘞， 好不好？ 没问题。好，我们继续跟大家， 是不是？ 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蚊子的问题啊。 嗯， 这个蚊子呢，就是说，人们那么痛恨蚊子，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是吧？你说这。很漂亮的这胳膊上啊，什么腿上，就吭哧给你叮两口，溜两包。 我有一次特别神奇 啊！ 我有一次是朋友约吃饭，然后在一个户外的那种，就是小院，环境还挺好的，你知道吗？ 怎么着叮了？叮、 一顿饭19个包 啊！ 我都要跟他绝交了。虽然他请我吃了一顿很好吃的饭，但是一顿饭就两条小腿上一共叮了19个包。 嗯， 我一个一个数的。 说明你的血很甜。 生气，就可能因为那天是给我穿了短裤， 哦， 别人全是长裤。 不，那天可能是吧，就是可能在场的女孩呢，可能确实是你是那个最貌美的那一个，那蚊子吧，这蚊子也是会这个，就看人下菜碟儿，对吧？那你没办法，谁让珊珊长得那么美呢？我都多吃两口吧， 紧着甜的丁，对不对？ 对，然后你看小优就说了，说一定是公蚊子。 那请问到底为什么人们那么痛恨蚊子，还不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 哎，没错，大家想一想啊，就是蚊子，我们真的提到蚊子的话，就是好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百害无一利， 就是， 对吧？但是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为什么还不把蚊子从地球上给彻底消灭掉呢？ 嗯， 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存在即合理啊。 嗯。 啊。 可能不好打吧。 对，太多了呀，是吧？怎么打？ 哎，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种蚊子吗？ 多少种蚊子？ 3500种蚊子。 3000多种啊？ 对呀、 啊。哎，我刚才想，就是珊珊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说有几十种还差，就还不行吗？对吧？ 啊，其实你应该这样说，有多少种蚊子呢？2种。 嗯， 公蚊子。 公蚊子和母蚊子。 哎，这如果小学答题这么答的话，应该会被班主任气死吧？ 不，人班主任说一定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一个聪明的孩子。 你还开普敦问说你是 A B 型血吗？ 我是 A 型血。 A 型血。 嗯，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特别关注冷知识，我看过一个科研报告，就你是什么血型，和你爱不爱被蚊子叮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啊，就是、 啊、 就是美和丑的关系。 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口文不愧是当主持人呢。因为你知道，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就是大家每次聊到被蚊子叮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总有人说，哎，我特别容易被蚊子叮，我是 B 型血， B 型血最招蚊子了。然后又有人说，哎呀，我特别容易被蚊子叮，我是 O 型血， O 型血最招蚊子了。然后又有人说我是 AB 型血， AB 型最容易招蚊子了。到底哪个血型最容易被蚊子叮啊？ 啊，然后一会儿有人说了，你看啊，你们都被蚊子咬，你看我就不被蚊子咬。然后就刚才被蚊子咬的，嘿，因为你长得丑啊。 又跑回到这个主题上了，是吗？啊，其实跟血型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哎， 对，啊，那既然大家这么讨厌蚊子，为什么还不把蚊子全部消灭呢？啊，有一个生态学家呢说了，说我们得到的共识呢是蚊子并不能做任何的好事，但是呢每一种生物都有它合适的位置，就像每一个英国的村庄当中都有屠夫、面包师、警察一样，蚊子似乎也没有为了什么特殊目的而存在。但是真的没有人会想念它们呢？不是的，还是有人会想念他们的。比如说有这么一群蚊子爱好者就提出了异议。 还有蚊子爱好者。 特别神奇，对吧？ 首先呢，蚊子的绝对数量在一些食物网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是北极地区的一个冻土地带，夏日短短的几周时间就能孵化出惊人数目的蚊子，成虫聚集在一起，可以看到就好像一片乌云一样的蚊子。它们为来到北方的迁徙鸟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食物资源，所以至少在北极的冻土地带，他们是做了好事的。这个生物学家还说了，对，就是给这个北方迁徙的鸟对吃。 对对对，让鸟儿有虫吃。 对的 啊， 这个生物学家还表示了，蚊子凶猛的攻击呢，可以使北美驯鹿的迁徙路线发生变化。是不是特别的冷？这个知识就简直冷到爆，从而使兽群的食草与践踏的位置从景观尺度上发生变化。一项对于澳洲东部的小型蝙蝠的觅食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呢，这种蝙蝠对一种名叫警觉伊蚊的蚊子有很大的依赖性，这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说明蚊子为什么还没有从地球上被除名。这是蚊子爱好者的一种观点。那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蚊子在生态系统当中的服务功能当中呢，也扮演了一些角色，比如说成虫的传粉作用，以及幼虫取食有机残渣，使得营养成分能够更快的释放出来。包括蚊子呢，是这个能够为兰花还有一枝黄等植物传粉的昆虫。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其实也就是说咱们可能不了解哈，只是觉得蚊子叮我了，但实际上在很多生态系统当中，蚊子是有它的作用和功能的。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蚊子没有消失。 对对对，而且在生物链当中，就是我们讨厌它，但是有人喜欢吃它呀。 哎呀， 是不是， 就不管怎么都能说到吃这件事情上，对不对？就是宇宙这个咱们天朝处理所有事物的一个方法就是吃 啊。 其实我就是咱们刚才在好奇头条号想跟大家分享还没有分享的一条消息，就是那个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螃蟹岛 啊。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要不咱们就讲那个吧，因为就可能说到吃的，这是能连得起来的一条这个资讯哈。 对， 这个特别有趣，它这个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岛上面，有很多螃蟹，可以说是袭击了这个岛屿。 对， 袭击这个词听起来太恐怖了。 就是、螃蟹大军迁徙覆盖海岛，像一条巨大的红毯。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我就想，哎，我说这简单啊。我说我们这个你是吧，让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爱吃螃蟹的这个朋友们对吧，这个你到时候负责一路费，然后组织我们一帮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带点料对吧，带点料然后带着嘴去就可以了。 带点醋 啊、 带点 姜丝儿、对，带点姜丝儿、我们再带点什么黄酒是吧。那天韩老师告诉我的，说吃螃蟹要喝什么黄酒啊。 对呀、驱寒嘛。 驱寒啊、好吧。 就很多寒性的食物和黄酒搭配起来，就是最完美的一个搭配。 最完美的搭配啊。 对的， 我是一直都认为是喝白酒的。对， 白酒也行 对吧。我就带着嘴去，带着料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后来啊，仔细的一看，其实这些还就是它属于这个缸， 不太好吃。 你这个可能比这个寄居蟹啊还小，还小点。 哎，对，来具体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它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岛，叫做圣诞岛。成千上万的新生螃蟹在海底出生之后呢，向陆地迁徙，让岛上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刚刚这个孔文说了哈，就像是铺上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地毯。咱们来看一下图片吧。长什么样子呢？这个一个这个地面上面，哇，红彤彤的。 对， 你以为是砖对不对？ 对， 是 就是砖红色。对 啊、不是的。密密麻麻全是螃蟹， 对，螃蟹的这个幼崽儿， 对 啊， 幼蟹吧， 幼蟹， 说 对对对对， 就是它们是很难在海里变化无常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所以说螃蟹被产下来之后呢，它们虽然出生在海里，海里出生 啊，然后呢，但是它们得在陆地上去生长， 对 啊，对，然后长大了之后。我再回到海里， 对， 那这样就麻烦了，对吧？那你陆地上你都是他们了，然后我还得在这儿长大，还得这个给他们成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和食物，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就成灾了。 这个螃蟹其实特别小，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它是那种你看用手托起来，顶多就是，哎呦，这个都跟小指甲差不多大吧？ 对，指甲盖那么大。 但是刚才就为什么就是孔文说到吃的，我会想到这条新闻呢？是因为这个新闻当中有很多热门评论，比如说头两条啊，一条来自秋开，他说了， 抓一把用石臼，哎，那个石冲，对吧？ 嗯， 石冲就是那个就是捣烂的那个， 捣烂，对， 说了用那个冲烂， 对， 热锅冷油，蒜泥葱花，豆瓣酱花椒面，一勺料酒，一勺盐，大火猛炒片刻，起锅装盘，撒上香菜，开整。跟你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对，就是把它给吃了。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这个大螃蟹啊，这大螃蟹就是还得比较下手啊，那得剥呀，怎么说得啃呢、啊？对吧？那看来这那不成了，对吧？小螃蟹怎么小螃蟹也能吃？咱就换一种做法， 得炒吗？ 对，咱们给炸了，对吧？ 对 啊， 就当海瓜子儿吃， 对，就当花生豆吃， 太残忍了。 俩酒腻子凑一块儿， 对，俩酒腻子就是天天给自己在节目当中凑下酒菜，可还行啊？就其实除了刚才这个热门评论之外呢，另外一条热门评论是啊，在我们看来哈，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动物，一种是保护动物，一种是可食用动物。就碰到这种情况，吃了它呀，对不对？其实就之前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哪个地方有生蚝， 对，生蚝比较多泛滥啊， 哎，又哪儿就各种什么龙虾泛滥了， 对， 就我们的评论统一是吃了它呀， 对，吃了它就是合理的分配一下，对吧？是你们那儿吃不了，拉到我们这儿来。 我看到了，龙生也来了，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还给主播送了一个同城花灯，谢谢您， 谢谢。 还有盐城一直在给咱们送礼物，小优， 对， 小优接歌呢， 小优 Ferrari。 我说这个什么海里出生，你听过这首歌吗？ 那个是 大海的故乡，对不对？ 对， 小时候 妈妈对 我 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好听 、 是不是资深的电台主播唱歌都好听？ 江志明这个时候又给我们打招呼说，你好主持人， 你好。还有慵懒的风送了同城花灯，这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哈。 对，哎，我特别想问这个小优 Ferrari 一问题啊，这前面为什么加一法拉利呢？是咱有一这玩意儿吗？ 然后呢？ 啊， 你打算咋着呢？ 然后啊， 有了的话你打算咋着呢？ 然后是因为有一次我跟爽爽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好像聊到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豪车呀、跑车呀，这个问题啊，就是啊。小优看来有是吧，请讲。哎，如果小优你有的话呢，对吧，你看就是能不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啊，咱们跟这个网友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就是这个超级跑车开下来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行吗？ 我跟你讲，那得看小优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如果是开跑车的男生，确切的说不用开跑车男生，基本上所有开车的男生都很懂车，他都可以跟你讲开超级跑车是什么感觉，或者是超级跑车是什么回事儿。如果是女孩可能只是因为好看。 哦，原来是这个样。 我敢保证。哎哦，刚才哦，我知道了，就是小优解释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马甲，他们是花椒的法拉利跑战队。不管怎么样呢，谢谢你支持我们节目，好不 好？ 今天来到节目的所有的新朋友呢，都请记住，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有时间呢，可以点击关注，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陪您聊天。那咱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间当中，8:30到9:30，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家乡名字叫做什么？你觉得它好听吗？你的家乡名字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 可以现在想一想，待会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了，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咱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休息后马上回来继续讨论你的家乡叫做什么名字。送大家一首阿楚姑娘，一会儿见。 故乡有一个家。

北京时间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啊，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开心。 嗯， 我看到在咱们这个花椒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里面呢，这个歪先生还有江明智，都关注了主播， 关注了主播， 谢谢您。还有快速学车包括， 然后 特别可爱这个昵称。 然后我是一直在看这个 Captain 给我们送的月饼，还有送的冰激凌。 哎呦，谢谢您。 哎，对，这都是得花， 非常开心， 这都是花这个。都得买花椒豆了， 真的、啊？ 对，这 破费了，让您破费了。 对， 我们一定给您这个获得主持人的口头表扬，谢谢 Captain， 谢谢 Captain， 谢谢 Captain， 谢谢您， 谢谢 Captain， 说三遍 是吧？太神经了，对。这样吧，咱们这个小时的话题呢，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特别亲切的话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中秋节刚过嘛，可能很多朋友也选择回自己的家乡，陪自己的父母度过这么一个美丽的节日。 没错，团圆。 对、所以咱们聊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家乡叫什么名字呢？ 对、 我看到了哈，这个小优在直播间里跟咱们留言说，我的家乡叫做梨树， 梨树，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就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个梨树、 对，就感觉 很美， 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家乡的一个名字， 就感觉好像动不动就会飘着就是那种白色的梨花的城市、 对， 所以我就去搜索了一下这个城市， 搜索了一下、怎么说， 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吧。好地方，我喜欢。 梨树县产梨吗？ 产梨就是它好像后来是因为它这个名字经过一些变化，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地名的、由来的历史，最开始不叫梨树，是后来才叫梨树的，据说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经常产梨而得名的 啊， 但是它最开始的时候呢不叫梨树，不管怎么样呢，它是吉林的啊，一个这个四平市的下辖县、有着东北粮仓还有松辽明珠的美誉。我特别喜欢去看这个城市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知道这个城市到底是可能在发展历史当中有什么特别希望被历史记住的一些点，让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知道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梨树呢是一个挺酷的地方，它曾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晋、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和慈禧太后的祖籍地，是一个很有这个历史沉淀意义的地方 啊。 它的地名呢是怎么来的呢？它从远古到清初呢，我这是刚刚就是从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的哈，这不是我知道的、小优说了他的家乡是梨树，他一直是这个游牧的荒地，到嘉庆年间的时候呢，准许南方的流民出边进地垦荒，荒地呢逐渐被开垦，才有人在此定居下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的。到了道光年间，奉旨向这个蒙王纳租税，在梨树城设分房照墨。哎呦，管他的啊，对不对？他以前呢叫做奉化县 啊， 古称偏脸城，俗称买卖街。以前呢好像的确会有，就比如说有一些道后出没呀等等等等，所以说统治者为了教化给他取名叫做奉化县，这个意思。后来呢才开始因为传闻，因为经常有梨多种梨而名之，就是命名为梨树县、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名字。 哎， 请问现在到底种不种梨啊？ 对，小优也他一直在听啊，一直在看，他说厉害了 Word 珊珊， 这不是我知道的，我也很想知道梨树啊，所以但是我去查了，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宝宝。 对对对， 那请问大家的家乡都在哪儿呢？ 对，然后小优也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珊珊刚才这个介绍你的家乡介绍了这么多啊，都说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个小优的家乡这个梨树县，这个就是你们那儿的人啊有什么特点 啊？可以 是不是产不产梨？ 哎，对，产不产梨呢？ 产不产梨？ 因为你知道吗？我的家乡在枣庄。 枣庄。 枣庄应该是就是全中国最土的10个城市名字之一。 我真的是 会吗？ 哎呦，真的枣庄哎，就是它后面又带一个庄，就跟高老庄听起来差不多意思。 石家庄。 就是石家庄，其实我觉得都比枣庄好听很多。 你看不石那、哦、因为石家庄人都称亲切的称自己是庄的一人 啊，对，是吧？ 对， 石家庄和枣庄， 那你呢？你 并排为中国最土的十个城市名字之二。啊、我看到我有网友排名啊，不代表我台观点，不代表、就是仅代表我看到的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客观的陈述。啊、然后我们家其实以前名字很好听。我们家以前叫做兰陵， 兰陵、 就是、对，什么兰陵美酒啊，兰陵王的那个兰陵 啊，这是 多美啊，是不是？ 这个是枣庄以前的名字， 对，以前叫兰陵，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成枣庄。 你们那 现在知道我有多无奈了吧？ 产枣，你们那产枣吗？完全没有关系。 就至少在我长大的这十多年间呢，是不产枣的啊。但是据说哈、啊，据家里老人说，可能有那么些时候是产过枣的 啊，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是平白无故的叫做枣庄嘛。 啊， 可能以前有那么几棵标志性的枣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家名字的确不好听，就是它又叫什么庄，然后前头加的那个词儿， 枣， 对，还是农副产品。 农产品， 你要就更显得是不是？反正不洋气。 枣农产品吗？ 枣不算农产品吗？算吧，总得有枣农吧，对吧？ 枣可以给它归到水果一类，是吧？这样 突然间觉得我们城市清新了很多，谢谢你。 感觉稍微好一点啊。江明志他说，我家在黑龙江佳木斯、 wow、 啊，是祖国迎接太阳最早的地方，是赫哲族的发源地。 哇、wow ，我好喜欢这个描述啊！ 啊， 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真的哈、啊，跟我们这个进行互动一下。你告诉我你的家乡在哪里、 哎？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了解你的家乡的话，你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也跟大家普及一下自己家乡的美，好不好？ 对， 跟江明志一样，我就这句话，我的家乡在佳木斯，是祖国迎接太阳最早的地方，就简直让我很想去佳木斯那个地方看日出。是一句非常美的描述。 赫哲族，然后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啊，就是、乌苏里传歌 呀，要唱歌来 啊，乌苏里传歌，这个唱的，我觉得应该是江明志这位朋友他们家，因为我记得歌词里好像有一句叫做赫哲人踏上幸福路 啊、哦、 啊，我突然想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啊。和着人踏上幸福路， 好听哎，古文、 啊、这个这是 就会一句吗？ 乌苏里传歌，因为这是应该是一首民歌，一首很老的民歌、啊，不知道对不对啊？江明志， 咱们这样吧，咱们先小优就回答一下哈。如果乌苏里传歌真的唱的是你家乡的故事的话呢，咱们就请孔文唱整首。如果不是呢，就唱半首，好不好？ 不是就唱半首，你看这个盐城寻爱向粉圆，是 说我的家乡在盐城吗？ 不是，摊庄 啊，摊儿， 你们是老乡吗？ 老乡啊， 是吧？ 大哥。 别激动，你别 大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摊庄啊， 摊庄是，对，就是枣庄市呢是五区一市嘛，台儿庄是五区之一 啊， 就是台儿庄大战的那个 台儿庄 对、 大捷是吧？ 对， 还是啊、 对，大捷， 台庄大捷， 是的。反正呢，老乡好不好？我刚才看到了 Captain 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呢，他只是想说句歌词，对不对？这个会唱吗？ 乡亲们呐、啊。 乡亲们要哭了，去了松花江上。福杰问我说，哎，刚刚跟咱们普及完，这不叫福杰，这叫福气。 啊，福气，对、 说这里说县级市还是地级市，您觉得哪个名字好听，您对哪个这个划分更有亲切感，就告诉我们就好了哈。这个县级市地级市没有关系。盐城说了，说这个他好像就来自盐城啊，他来自台儿庄是吗？ 台儿庄， 哎，好的，台儿庄。来吧，咱们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城市的话题吧。 对， 咱们今天， 你说， 我看到了那个谁，小优说是不是不种梨？他们家乡， 他们家不种梨 啊。 是吧？ 因为因为我是河北人嘛，我知道就是刚刚这个我们聊到的水果啊，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不经意间出现的水果，像什么梨呀、啊、什么大枣啊、嗯，就是我知道河北有好多地儿都产。 啊，真的吗？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梨呀、啊，梨是在这个石家庄，这个赵县，就是赵州桥的那个地方。 哦， 赵州桥知道吧？ 知道。 对对，赵州桥。 课本上小学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学过那个课文《赵州桥》，啊，那个地儿，它是产这个雪花梨，就是大。 真的好吃吗？ 大雪花梨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对于我们就是说话比较多啊，可能就是尤其现在天比较凉，然后我们比较适合吃一点，就是特别啊清嗓润肺。 小游也说了，说这个河北大白梨， 哎，对对对对对，河北是产梨的啊，产枣地儿也有 啊、 对， 河北还真是一个这个是生活还有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哎，对，你看，就比如说我们保定， 嗯， 是吧？那保定这个现在的这个意思呢，叫保卫大都，安定天下，而且呢，保定向来是经济重地的首都南大门。对吧？ 这是保定名字的由来。 而且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呢，保定是这个直隶省的省会，是直隶总督的驻地。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呢，也都是这个区域性的一个政治中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还两度成为了河北省的省会。 咱们这样哈，咱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呢，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家乡叫什么，有什么小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你家乡 好好的想，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家乡叫什么，这需要想， 好好的想一想。 对， 待会儿呢，跟孔文回来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80个，可能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哈。我们找了一些资料。这些中国城市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待会儿来看有没有你的家乡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先休息一会儿哈。 好， 大家可以起来活动活动，马上回来，先来听一首黑薄荷乐队的歌曲，一会儿见。歌是不是特别带劲？不管走还是留哈，这还是得喜欢自己的家乡嘛。 所以这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的家乡在哪里，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呢？刚才在直播间有个朋友跟咱们进行互动了，福气说了，说我的家乡在安陆，在银杏之乡，在漫画之乡安陆。 哦，在安陆，嗯， 对的。 然后也有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小夏哥哥，他说：“美女帅哥早上好，小夏哥哥你早上好。” 咱们这样哈，刚才有这个小优继续在做广告，说我们的这个梨树县哈，现在有一个什么东方巴厘岛， 北方巴厘岛 啊，北方巴厘岛。 啊， 现在呢，欢迎就是活力982的大家庭成员光临游玩。 啊， 然后你是要请客吗？ 对呀，那个 咱们请梨树市这个梨树县旅游局 啊，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好吗？ 飞机票先给我们报了呗。 真会占便宜，两个主持人。 嗯， 来了。咱们这个说到家乡哈，我们刚才不说了嘛，我跟孔文准备了这个一个资料，那就是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80个城市名称都是怎么来的呢？ 对，然后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啊，然后从这个东北的方向，我们这个 华北东北这一片， 对对，这片我们开始先说啊，对这个北京，今儿咱不聊北京啊。 咱今儿对 今儿不聊北京，我们先从 北京是我们共同的家， 对我们的首都啊，今儿咱们先不聊北京，我们先从天津开始说起。 好的， 哎，天津 去了吗？ 天津，嗯，就建国了。这天津呢，说是意为天子的津渡啊，明代永乐帝朱棣在这里率领大军渡过海河南下的时候，说是起的这名字。 而且其实天津这个名字之所以很美，是因为它是押韵的。 天津， 天津很押的是那个 N 那个韵 啊， 对不对？勉强算也算得上吧， 算得上， 对吧？ 对， 其实就是押韵的字呢，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听。这就为什么名字只要就是一叠音呢，都觉得很亲切。比如说萧山啊。是不是 猝不及防？是的，是的， 猝不及防。 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天津天津就是它离北京这么近啊，可能这个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其实天津生活非常安逸。 是吗？ 节奏也不是很快。但是呢，就是城市的规模呀，还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设施啊，就是都非常的配套，非常的全。我觉得生活来讲的话，还挺好的。 哎，我去过一次天津，而且是跟，就跟那个水水，还有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的。 怎么着，吃海鲜去了？ 不是吃海鲜，没吃上海鲜。而且我们去的时候， 谁呀？去了之后连顿海鲜都不请。 我们自己去的嘛，吃不起。好了吧，就等着天津的朋友请我吃海鲜，有没有？ 自己吃不起， 在直播间。 哇塞，晕水连顿海鲜都不请你是吗？这搭档怎么当的？我 可不是嘛。 接着说吧， 搭档是不是应该就是男搭档应该请女搭档吃饭？ 哎呦，必须的。 您说您请，吃点什么呢？ 煎饼果子。 又绕回天津了。我去天津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想坐那个，就是天津有一个那个就很像摩天轮的天津之眼。 那大摩天轮， 对，我本来想坐那个，但是那天晚上没开门。然后我们就去夜店了。就是想去看看嘛，对不对？又没怎么去过。 又没怎么去过，结果然后就看了一下天津的夜店，嗨，还是北京的夜店好。 我还记得那家夜店。没怎么去过天津的夜店，是不是？就我不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玩的哈，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天津的那家club， 其实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对我让我对天津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就是它是我见过互动最好的一个 club， 是吗？ 然后它全场是那种就类似好像做直播的，就各种春节联欢晚会的感觉。然后现场是有各种各样的摄像头的，还有大摇臂。大家知道摇臂摄像机是什么样的吗？就你看那个，就是就各种节目的时候哈，这个摇臂摄像机就是一个特别长的杆儿啊，就有一个老师在这边转，所以看到就各种就是大的俯拍的全景镜头，就在那个 club 里面就是有这种摇臂的，他会全场去跟所有的这个来的这个消费者顾客互动，而且有个大屏幕，就如果你是喜欢跟大家一起玩的，他会把你的这个图像直接投到大屏幕上 啊。 你就会觉得整个氛围特别好，整个就是一家人就是欢度新春的感觉一样。所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天津的名字呢，天子的津渡是当年一个皇帝，明代的朱棣永乐帝在这里率领大军，那个时候渡过了他们的这个天津，所以叫做天子的津渡，叫天津。 对，叫天津。哎，对啊，这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 特点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这个在河北秦皇岛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儿这个有海鲜吃嘛，所以说我先拿出来这个跟大家分享啊。这秦皇岛，说秦皇岛为什么叫这名呢？说秦始皇求仙入海之岛，秦皇岛是唯一用古代帝王称号来命名的中国城市，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 对，是哈。 对啊，秦始皇。 所以原来秦皇岛是秦始皇求仙入海，所以叫做秦皇岛。 这应该是一个传说啊。 可能是。 对对对对。 在直播间或者是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有没有秦皇岛的朋友？你家乡名字是不是这么来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也行，982活力工厂，或者是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其实我比较喜欢邯郸。 邯郸。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邯郸吗？ 怎么着？你学走道跟那儿学的？ 就是邯郸学步是吗？ 山山学步。 我在那儿学的。 盘山学步。 因为它押韵的。邯郸这回可是真押韵了。 怎么着？他的名 对不对？ 他的名怎么来的？ 山山听起来一样美。 是的。 邯郸的名字怎么来的呢？邯山之端。这个丹呢，是就是同那个丹字形单影只的丹，它的意思是尽头的意思。那邯郸呢，是中国沿用最古老的地名之一，意思就是寒山的最内端，所以叫做邯郸。但是它的确是押韵的，所以读起来会很好听。 对， 被叫做中国 最古老的地名之一。 这是好奇宝宝。 对对对。 对不对？这是邯郸哈。那咱们看看，在这个华北东北地区还有什么名字我们觉得非常有趣以及非常好听呢？咱们来看看包头吧。 包头 好。 头上包个绸子。 对，就是把头包上，对吧？叫包头。这就是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 就这么直接。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冷，大家觉得头呢如果不包呢就会嗡嗡的，所以就把头包上了。保暖用，所以这个城市叫做包头。好了，我是骗你的啦。我是骗你的啦，你知道吗？就这么善良的笑，我都不好意思骗下去了。 因为咱俩现在没有 在一个频道， 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你还在看中国最古老的地名，在搜索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刚才想到这个邯郸学步嘛，对吧？因为这邯郸学步的，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古代这个燕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说就是名字一直沿用下来，所以说它是这个地名最古老的这样一个城市。 明白了。那这个包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刚才 你给我认真讲。 认真讲，它是源于蒙古语的包克图。包克图。意思是什么呢？ 这蒙古语是什么意思？ 蒙古语的这个包克图，它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鹿不是那个道路哈，是梅花鹿的鹿。 就是说。 所以说对。 就这边有猎物可以打。 真的应该 是 这样。 是不 是？ 对。 就可能以前大家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然后靠打猎为生。对吧？说这边有鹿，所以这是一个有鹿的地方。包克图过来啦，打猎啦。 对，因为是一个游牧民族嘛。 对。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啊，孔文。我觉得你给我解释通了这个城市的 名字。我得 到 表扬了。机智。机智。 表情包可还行。所以说包头呢有一个别称叫做鹿城。这是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 好，然后再跟大家介绍啊，就是在山西大同。大同这个大家会想到什么？它其实就是取的这个寓意，就是取天下大同之地， 是吧？ 对，因为这里呢，传统上是农耕区的北端，然后这有毗邻牧区，是吧？就是离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不太远所以说大同寓意族群和谐也就是这儿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理想，就是这个天下大同。取这个非常好的寓意。 这么好的一个寓意呢，然后这刚好这个时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看到了，在咱们直播间呢，其实还是真的有一只朋友在跟咱们这个进行互动的。有一个这个新朋友，好像没有见过他，叫做情水失控。他呢是为主播送了好多同城花灯，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话。然后如果是有新朋友的话呢，咱们这个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档早间节目哈，每天早上7:30到9:30陪大家聊天，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然后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右上角还是右下角来着，你自己找找啊。点击关注， 右下角 来跟咱们聊天，右下角。刚才我看到了这个小优说了，说珊珊原来是骗子啊，小时候没听过一首歌吗？

甩掉标签。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北京时间9: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有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也是看今天早晨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这儿啊，都是在这儿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哈。还有就是在北京时间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也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这个花椒直播，刚刚有朋友给咱们留言了哈，任淑珍说了，谢谢两位主播送上的这个美味的知识大餐，辛苦二位了，哎，只要您满意，我们就不觉得辛苦。 对对对对对，哎呀，您的满意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是我们的这个重大的追求。大家如果就真的还是觉得哎挺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挺喜欢这两个挺贫的人，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同行哈，就我们的同事啊， 对， 是一个团队， 没错。 不管怎么样呢，每天就给您生凑出两。两个人，陪您聊天， 生 凑出来。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点击一下关注，好不好？这样每天早上7:30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就是收到这个推送，就可以直接来陪我们聊天了。 哎， 是我们陪您聊天。 对， 刚才清风问了，说水水呢？ 搬家了， 回贵州了。 没回来， 没回来呢。我们俩上班今天。 真的，我跟你说，我是一个有态度的主播。 对吧？ 别我老我在的时候老问水水，就没在就是没在，你是真是我生气了我都。 孔文生气了， 我生气了， 很可爱的你。 我跟你说，清风，清风，我生气了啊！ 咱们啊，九号呢，这个哎，10月9号，我不确定哈，现在10月10号，反正后天是我跟水水搭档，到时候呢，大家就来问孔文呢，好吧？ 哎，对，这样这样是这样， 这么插着来， 这样是可以的， 让所有主播都不开心，好吧？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才行，是不是？咱们这样吧，既然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你的家乡叫什么？你的家乡的名字美不美？想希望这个大家跟咱们分享一些你自己家乡的故事。我就开始玩一个小游戏吧， 玩小游戏， 不间断的穿插一下，好不好？ 怎么 在我跟孔文介绍这个中国80个城市名字是如何来的过程当中，分别跟大家去穿插一些这个猜灯谜的游戏。 猜灯谜的游戏，我们一定要这么有难度啊，和有深度吗？ 过出了元宵节的感觉， 过出了元宵节的感觉， 打城市名好不好？我先出一道题， 如 果有人答对了呢，就表扬，表扬之后呢，再出第二道题，听好了，五个字，传出长江口，打一中国城市名，预备，开始， 传出长江口， 对， 打一个 中国城市名， 让 他们猜着吧。好不好？让大家先猜着，咱们继续来介绍这中国80个城市的名字的由来。 哎、好 啊，刚才其实选了一些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华北、华北东北地区，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接着东北吧。 行， 接着东北。 行，接着东北。 成，没问题。然后我先跟大家说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旅游城市。大连。大连呢，就称叫。 你怎么突然就是东北话就爆出来了呢？ 大连呢， 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城市大连， 旧称啊叫青泥洼。青泥洼居民呢，大部分是由山东迁入。哎，是不是那闯关东那时候？ 那必须的呀， 是吧？对，大连呢是由山东大连演变而来。山东大连，是大连火烧吗？还是什么大连？ 不会真的是大连火烧吧？ 山东 有大连火烧吗？ 啊，对，因为在我们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就是东北的朋友很多啊。如果有大连的朋友，或者说知道大连名称这个由来，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互动一下。然后另外一说呢，说是大连是来自俄语达里尼。有两种说法。 好嘞，其实想到大连，我就想起了大连的各种游玩的这个设施 啊， 因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就是水上运动， 嗯，水上运动 就是水上，其实只喜欢一项运动，就是开摩托艇， 开摩托艇啊，我也喜欢开摩托艇， 你也喜欢开摩托艇， 对，没错，刺激的。 你知道我在就是出国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是有开过摩托艇的， 嗯， 然后很爽， 嗯， 就真的是，它虽然可能也没有那么便宜吧，但至少是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 嗯，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北京的周边游的这个行程，我去了就是河北秦皇岛的一个这个最近挺火的一个旅游社区，它的那个摩托艇好贵呀。就500块钱， 500块钱骑多长时间？ 开10分钟。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有， 没有任何特别。 就是正常的开摩托艇，所以说它可能是为了限制客流。就可能就是那片海域其实也不大，你知道吧？他不希望就是让很多人蜂拥而至，大家都去开摩托艇，可能会对这个环境或者会甚至有些拥挤啊，有些不安全的这个风险因素，所以他可能是为了限制客流。但是我听大连的朋友说，大连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水上游乐设施的，比如说开摩托艇，在大连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而且估计价格可能会比这个我刚才分享的这个500块钱十分钟要这个性价比高很多。 对对，500块钱十分钟是有点贵，而且对对对，而且这个对于一个资深的爱好者来讲，就还就屁股没坐热呢就下来了， 对吧？ 对对对对对，没错。 刚才我看到了哈，这个福气说了广东江门 啊，广东的朋友， 哎，不是他，我给的那个这个 啊，对，你刚才给的那个灯谜是吧？ 这个灯谜是不是有点难啊？传出长江口， 传出长江口，我觉得应该是在像什么湖北、湖南这些城市的地儿。 这个答案是浪浪奔 浪老。 哎呀，真好听，你唱歌真好听，孔文。 孟雷涛，你接着说，来。 来来来呀、 啊。随文班耀武。 上海。 上海、 嗯。 直辖市上海，小优说了，直辖市上海。 哎，真的吗？小优好聪明啊。 对。 咱们这样哈，咱们猜一个这个看起来稍微简单一点的，好不好？ 看起来简单一点的。 一路平安四个字，猜一个中国城市名。 我已经猜到了、哎、 这么聪明呢， 这不见得猜得对呀、啊、我可以猜错吗？ 应该说我已经猜了、 对，我可以猜错吗？ 但我觉得你猜的可能是对的， 是吧？ 就可能你对那个城市比较了解，让大家先猜着吧、 好，大家先猜着啊， 东北地区的城市， 对对对， 好吧， 我们接着说东北。 哪个呢？你喜欢哪个呀？ 东北 就是本溪，我还挺喜欢的， 本 溪，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溪好像这个名字的这个介绍有点复杂，因为我知道就是本溪有所高级中学，辽宁本溪高级中学，我有很多同学是出自那个高校，那好像是辽宁很著名的一所高中 啊，就和这个什么河北的这个什么衡水 二中 啊，对，衡水中学，对对吧、 太吓人了， 像什么湖北的什么黄冈 啊，太吓人了， 是吧？ 我不知道辽宁本溪，反正好像挺有名的，好像出了很多就是考得很好的学生， 就是什么你就到时候就成了你的这个 同学， 对，或者说这个隔壁的， 或者是隔壁的， 对吧？ 对，咱们看看本溪这个城市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好不好？ 好， 本溪呢是得名于境内的本溪湖。 哦，本溪。 本溪湖古称杯溪湖，杯呢是杯子的杯，溪是犀牛的溪。杯溪湖呢，因为湖底上阔下窄，状如犀牛之角而得名。那清代的雍正年间呢，因为杯溪湖名称过雅，就是实在是太文雅了，而且呢又难以写，就是写也不好写，然后辨呢也不好辨，很难辨别，所以说这个用了一个谐音改名叫做本溪湖，这个城市后来就叫做本溪了啊，这是一个而来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哎，也还挺美的，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 咱们这样吧，刚才那个不是有一位老乡，不是老乡，就是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来自这个佳木斯，他说了这是我们祖国看太阳最早的一个， 对，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我们其实也准备了这个资料，佳木斯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佳木斯大家是知道怎么写的，对吧？佳木斯清代的时候呢被称为佳木寺，佳是这个嘉宾的佳，木是木头的木，寺是寺庙的寺，在满语当中呢是一城的意思啊，就是 其实就是驿道上大家休息的一个地方，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嗯， 因为佳木斯在古代的时候呢，地处松花江通往黑龙江江口的一个驿道上面，所以叫做佳木斯。 嗯， 哎， 哦， 刚才其实我在花椒直播间已经看到正确的答案了， 是吗？ 嗯，好棒啊！哎，等会儿你先别看，你猜的是哪儿啊，孔文？ 我猜的是四平。 哈，你猜错 了。哦，我猜错了，是小优猜对了，是吗？ 小优猜对了。 啊， 小优好聪明啊， 小优 真的太聪明了，一路平安，打一中国城市名，旅顺 啊，旅顺啊， 旅行的旅，顺利的顺，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四平其实听起来也挺合理的， 是吧？ 对 啊， 也挺对的， 就合理，起码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啊，可以说得过去。 对吧，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啊，东北的这个地区名字的由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盘锦。 嗯， 盘锦的名字由来呢，是由盘山和锦州各取一字而成， 嗯， 也取盘根错节，锦上添花之意。 嗯， 哎，这个就显得非常美。 哎，对， 盘锦 非常美哈。 嗯，盘锦，盘锦，而且盘锦有同学。 啊，有同学是什么意思？嗯，老同学啊， 有同学啊， 男同学、女同学呀，哎， 男的谁有啊？ 根本没有男同学， 根本没有男同学。 好吧，咱们这样哈，咱们还是先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 好，嗯， 上来就休息。休息不休息啊？休息，嗯，好不好？休息一会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再给大家出一道题。这个题呢，其实听起来还挺简单的。嗯，双喜临门，猜一中国著名城市名，给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双喜临门，嗯， 对，来，咱们也听一首《光阴的故事》，稍微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聊这些有趣的城市名字。 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有谁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好听吧？我这好像那个王宝强。 嗯， 就是哎，天下无贼里面有人手机丢了，然后是不是那个谁孟非老师， 嗯， 手机丢了， 嗯， 回来之后王宝强那个表情包， 孟非老师， 反正就是，那就是葛优，管他谁手机丢了，天下无贼里面就是有人手机丢了，然后他回来了，不是孟非老师， 我说怎么会，怎么会有孟非老师呢？ 好像是一个光头 啊， 那管他的， 不是那个徐峥， 那个，徐峥 啊， 嘿，老板， 对，嘿，老板，手机丢了吧？在我这儿呢，哈哈。你看像我这样是不是也很讨厌，放了一首歌回来好听吧， 前面的路不会塌了吧，你闭嘴。 怎么模仿的那么像啊。哎，我发现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 嗯， 还有观众朋友都很聪明啊。 没错，嗯，是又有人猜出来了是吗？ 对呀， 双喜临门，这个任淑珍还有小优双双猜对，他们说了这个答案呢是直辖市重庆， 哦， 一点错都没有，重庆就是双喜临门的意思。所以呢咱们刚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重庆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哈， 哎， 它的意思呢就是双重喜庆， 双重喜庆 就是双喜临门的感觉。 嗯，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啊，在好奇头条号环节跟大家介绍的也就挺逗的，他们在房顶上跑车， 哎对， 嗯， 在房顶上盖公路， 房顶上盖公路，哦，啊是。 那为什么叫做双重喜庆呢？其实也是跟这个古代的帝王有关系。 嗯 啊，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呢，自诩双重喜庆，因而身恭州为这个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成都，得名于什么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啊，就是他是被封为重庆府了。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双重喜庆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特别欢喜的这个名字。 嗯 啊，既然大家猜对了重庆，我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吧，打一城市名， 你不先给大家点奖励？ 奖励奖励奖励奖励奖励，主持人口头表扬，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更简单了。 怎么着？说。 两个胖子。 两个胖子。 猜一中国城市名。 俩胖子打一中国城市名。 这估计大家很快就能猜出来。 大家 所以说呢， 大家想一想啊， 对，想着吧、嗯。咱们先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城市名字的由来。 哎，没错。 刚才既然说到重庆了，咱们就开始从这个西南、西北地区聊起。 西南、西北地区， 好好 对、嗯，西南、西北地区有一个，这个地儿我觉得需要先拿出来、 嗯、 啊，叫春城昆明。 哎， 哎，对，昆明呢，它取自云南洪水退除、 嗯、 昆仑山南方有黎明景象，啊， 哦、 这一说法。啊，然后还有一说呢，就是说，这个昆仑呢，代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 嗯， 啊，昆明也就是这个春光明媚之意，所以就是，这个说法就是我们通常叫的春城的一种说法、 哦、 啊。对， 就这个说法可能更加通俗、 嗯、 然后更容易被理解、 嗯、 然后刚才第一种那个名字是云南有个洪水，本来发了大洪水，然后后来洪水退了、 哎、 然后在昆仑山的南方呢，就慢慢的开始黎明的景象，就可能就很诗意、 嗯、 然后什么这个大灾大难之后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嗯， 然后后来取名叫昆明了啊， 对， 有可能是吧，就是这个古籍记载里面的一些这个说法， 嗯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昆明的确是一个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城市， 对，很温暖，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也是一个通常会有故事发生的城市。 嗯 嗯， 我觉得大家肯定早就猜出来那个是哪儿了。 是哪儿？你看一下啊。 哦，嗨，太棒了，任书镇真的好厉害呀！两个胖子， 合肥， 中国城市名，合肥。你怎么笑成这样？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点赞，对不对？来继续看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智慧，好不好？ 嗯、好 啊、嗯，这个打一中国城市名，看看有哪个呢？ 嗯 嗯，大家都笑你， 大家都笑你，打一个中国城市名， 打一中国城市名， 大家都笑你。 嗯、哎，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环节？你是不是特别想停留在这个环节？ 啊。就我啊，没事，我也可以在里边参与的哈。 啊，对，你参与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就一个人播了，好不好？那不行，你得陪着我。 好， 大家继续介绍， 继续来介绍 西南西北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 哎， 好不好？ 对，嗯， 我比较喜欢攀枝花。 攀枝花， 我本来就很喜欢攀枝花这个名字。 嗯 嗯，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攀枝花这个名字由来也非常简单，它就是在这个金沙江渡口发现了一株上百年的攀枝花大树而得名的，从此这个城市呢就叫做攀枝花了。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很喜欢攀枝花这三个字，总觉得有一种那个就是 头上戴着一朵、 哎、 一朵美丽的鲜花那种，那个特别阳光，然后 生如夏花的 啊，对，生如夏花的感觉。感觉一个一个美少女亭亭玉立的， 阳光明媚 啊、 哦！而且攀枝花了，我老觉得不是少女。 攀枝花是什么？ 攀枝花像一个 成熟 的女人。那就突然不美了，你怎么就破坏了我对这个城市的美好幻想？ 你居然说杨二老师不美？ 杨二老师美，我错了，小的不懂事儿，好不好？ 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 啊，谢谢孔文老师这个提醒，好不好？谢谢孔文老师的提醒。那跟攀枝花对应的，我还喜欢 哪儿？ 啊，六盘水。 六盘水怎么讲？ 六 六盘水特别有趣，六盘水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名字、 啊、 怎么讲呢，他就是一人取一个字儿啊。你看比如说这个珊珊孔文，咱俩要是取这个起一个组合的名字、 啊、写组合的名字 啊，你会取什么呢？我叫吴珊珊对吧， 嗯 啊， 吴珊珊 孔 对吗？无孔不入组合， 无孔不入组合啊、哦，是不是可以？对吧？一个取一个名字， 我们一定要起的这么有进攻性吗？ 有侵略性 啊，有侵略性吗？嗯， 无孔不入 啊。对， 六盘水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去当地的这个几个地方的名称组合起来也跟咱一样，是吧？ 是的， 啊、 六盘水呢是从这个六支盘线和水城、 啊、 各取一个字，六。盘水就成了他的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和谐？ 嗯，雨露均沾。 哎，对， 是不是？ 是这种感觉。 哎，对， 来吧， 嗯、 这个分享完攀枝花和六盘水，咱们看看有没有人猜对啊？ 看看有没有人猜对，我们看一下。 啊、嗯，刚才出的题是什么来着？大家都笑你， 笑你 这个好像难度有点大呀。 对，比如说那个跟两个胖子，那个合肥那个就比较，大家都笑你。 小优，我要生气了。 小优又猜对了是吗？ 小优，你这个你是不是我念完题之后你就立刻去啊？是 度度一下是吗？ 对啊，你是不是去度了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自己猜的呀？ 嗯， 因为他又猜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恭喜你啊！大家都笑你，这个答案打一成是零。 齐齐哈尔，没错，小优六六六。 666666666666， 老铁666没毛病啊。 嗯，很多朋友来了哈，这个浅心默默也来了，开心。今天是长假最后一天了， 对，没错。 明天呢、 嗯、 就大家开始工作了。我跟这个孔文呢，今天这个提前一天上了班，也很希望大家告诉我们， 哎、 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对。 既然聊中国城市名，再跟大家出最后一道题，好不好？ 再出最后一道题，好吧？来， 我看看哈，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这个题目？出最后一道题，跟大家这个。好好的来出题。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城市啊， 行，特别 棒，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嗯、 就是丽江。 哎呀， 对，丽江呢是元代金沙江称作丽江而得名。 嗯， 啊，丽江古城呢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嗯、 也是很多的逃离城市的朋友们、文艺青年们。 嗯。 还有这个心碎的人儿们， 嗯， 都向往的一个地方。 哎呦，有故事啊，孔文。 这没有故事。那提到丽江的话，我很多人有故事 啊，还真是啊、 嗯。你的故事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当年在那儿卖艺，没有，因为我就在丽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那个，其实大家看到很多刷那个小视频， 嗯、 就是有一种乐器， 手鼓， 那个对手鼓、 嗯、 啊，然后边敲然后边唱歌，然后很多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然后拍的就很好，手鼓打得很好，唱的也很好， 嗯、 对不对？ 对。 最后呢，今天给大家出最后一道题了哈， 嗯、 哎，不难 不难， 嗯。这个地方呢叫做不冷不热的地方，打一中国城市名 啊，就谜面就是叫不冷不热的地方。 对的，不冷不热的地方， 不冷不热的地方， 打一中国城市名， 打一中国城市名。 然后呢，我最后呢、 嗯、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了，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美，是哪儿呢？酒泉。 酒泉啊、哦，嗨。 嗨， 绕了半天又回到根儿上了， 对吧？ 是吧？好，我们也算有始有终， 是吧？ 嗯、 啊，你看是不是一个特别有这个串联感的节目 啊？对 啊，酒泉为什么叫做酒泉呢？八个字， 嗯、 城下有泉，其水若酒。 哎呦， 真幸福，这个城市的人，所以叫做酒泉。 嗯，就是一种。给人一种很醇厚、很醇香、醇美的一种感觉。嗯， 哎呦，大家好聪明，还真的都猜对了哈！不冷不热的地方，咱们最后跟大家公布这个答案，那就是温州。 温州， 嗯，恭喜恭喜！ 嗯，小优，你字儿打错了，你打的温带， 还是福气？福气是第一个这个、 嗯、 回答对的哈，说是温州啊，恭喜你福气福气！我看到了哈，其实很多朋友，主持人杨帆啊。然后一直在给咱们送这个小花灯， 对， 还有三心不二意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 哇， 这样啊， 哎，我看了一下养帆啊，养帆这个是我们的应该是同行，他的这个头像有一个标志是海口交通广播 FM95.4。 哦，真的 啊，海口主持人养帆啊，我们同行， 开心开心开心啊， 欢迎欢迎欢迎， 切磋一下好不好？ 这样吧，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叫做微微一笑啊，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哎、今天早上也聊了一整天了、 嗯、 是不是，嗯，都算是有缘分的人， 对， 千万记得点个关注， 对，没错，然后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大家不仅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还有有意思的推送，大家都可以参与到 啊、对的、嗯、那明天呢大家会继续看到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哈、嗯、明天早上谁上班剪子包袱锤、谁输了谁上班，来 剪 子包袱锤，好的你上班、 好的你输了 哎呦，明天就是长假结束的日子了，希望大家都开始有个工作的好心情，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送大家一首再见吧喵小姐，明天见啦， 明天见，拜拜。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